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在这里的每一天，就是你们成长的每一天。记住，孩子们，我不可能教你们很长时间，我会带你们入门。真正的修炼，要靠你们自己不懈的努力。记住，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宝贵的。 师父，那我们先学什么呀？ 塞纳大声问道。长老沉吟了一下说道，你们刚刚吃下了原力种子，这种子的力量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它会帮助你们的身体进行能力的选择，换句话说，它会找到并培养你们自己最擅长的能力。 长老说着看了一眼在座的所有人， 你们真正的修炼要从你们的能力觉醒开始。 哦， 大家感叹了一声，毕竟在这之前他们自知没有任何能力，似乎这能力者的概念呢，跟他们还有108000里远，而师父的传授要等到自己的能力觉醒，那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万一自己没有能力表现出来，那又该怎么办呢？长老好像看出了他们的心思，慢慢说道， 不用着急，你们是原力种子选出来的能力者，这一点你们要有自信。据我看呢，用不了多久，你们身上蕴藏的能力就会有所体现。今天不是就有能力觉醒的人了吗？ 师父的话让大家相互对视着，疑惑着。忽然塞纳呛着说道， 师父师父，我明白了，您是说今天在山下玄平所表现出的超强嗅觉和小昭所表现出找路的能力，就是您所说的能力的觉醒吗？ 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师父，迫切地寻求着答案。 你们都很着急呀、啊。不过着急也不是件坏事儿。怎么跟你们说呢？塞纳说的对，但也不全对。的确，小昭和玄平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力的一种体现，但也仅仅是一种体现，因为能力会跟随主人的修炼逐渐成长和强大，但他们两个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确实是说明能力在他们的身体里已经开始觉醒了。 师父，那他们是什么能力啊？ 对呀、啊、师父，玄平的能力还能有其他的用处吗？ 对对呀、啊、师父，靠嗅觉恐怕谁都打不赢吧。 玄平自己的一句话把在座的小伙伴们都逗乐了，只有瓦莱尔却还是面无表情。但此时这位魔族人又把视线从迎吉的身上转移到玄平的身上，因为他坐在那儿，谁都无法看到他的眼神。 是啊，靠嗅觉靠着陆谁都打不赢。 长老自己说着说着也笑了。 所以说呀，这些现象只能说明原力在他们身体里觉醒，但这些表现根本算不上能力的一部分。 师父的一句话大家全都安静了下来。 那天在村子里，我用我的气场感觉到了你们体内的原力，结合我自己的判断，目前小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也许是在大脑里，也就是说原力种子强化了小昭的脑力，但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师父，我们当时上山可都是找到了路了呀，难不成我们都是被原力种子强化了脑力吗？ 塞纳急急地问道。 啊，这倒不是，小昭是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找到了路，当时我也在暗中观察你们，我想如果我再晚点出现，可能小昭也会找到上山的路。看到上山的路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面对困境时能力者所表现出的超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运用的手段。 啊，我明白了。 看着几个少年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长老很是欣慰，毕竟未来的路是极其凶险的，自己也只能用有限的时间尽快将几个孩子的能力激发出来，并让他们肩负起更重的担子。这样来看，孩子们自我学习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师父，那我的能力又是什么？ 玄平也有点着急了，毕竟在他看来强化脑力还算说得过去，但自己的嗅觉突然变强真的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啊。最近一段时间他几乎认为自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也不敢跟别人说，全村每一家做饭的时候，如果他留意，他都能准确地嗅到饭菜的香气，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他稍加留意，他能闻到窗外很远处的花香、树香以及泥土的香气，他甚至能闻到远处猛兽路过时留下的腥臭气息和不同生物在村子附近大便的味道。所以这些能力有用吗？有什么用啊？除了增加了烦恼，难道以后就靠着这个能力去做守护者吗？玄平想到这里很是沮丧，他不由得低下了头。这个时候高高在上的瓦莱尔那对绿莹莹的小眼睛仍然紧紧地盯着玄平，大家都想知道玄平的能力是什么，都眼巴巴地望着师父。师父说道， 玄平的能力呀，现在还不好说，但我要说的是，玄平啊，不要被眼前的现象迷惑了自己的眼睛，这仅仅是一种表现而已，真正的能力也许很快就会表现出来，你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体会和说明白的。不过有一点你们要记住，要相信自己，相信原理，相信他，他就会与你同在。 看着小昭的脸上慢慢浮现出自信的笑容，长老的心里也十分高兴，他太喜欢这几个徒弟了，不仅因为他们中间有故人的血脉，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几个少年身上能够看到希望。当他那天出关去挑选被原力种子选中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了他们。他把这几个孩子的情况也跟瓦莱尔简单的说了说，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孩子能够得到这位魔族人的帮助。 当然瓦莱尔很久没见过这么多人了， 他总是怕下山遇到不明真相的人把他当作魔鬼而被吓坏，所以始终不肯下山。时间一长也觉得寂寞，这回可好了，一下子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孩子。 对了，我也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呢。 长老的话打断了在场所有人的思绪。 你们是否还记得当时你们种子的颜色呀？ 记得，我的种子是蓝色的。 我是白色的。 我的好像是紫色的吧。 龙啸挠着自己的脑袋并不十分肯定地说着。 什么好像，你的就是紫色的。你忘了，咱们两个种子的颜色是一样的，都是紫色的。 此时的瓦莱尔，他的眼睛一会儿瞅瞅迎吉，一会儿又瞅瞅玄平，他好像对这两个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的是橙色的。 我的种子是黑色的。 最后一个说话的是玄平，众人没有留意，长老和瓦莱尔却在此时相互对视了一眼。瓦莱尔的目光仍旧停留在玄平的身上。 师父，我有个问题。 这时候龙啸突然站了起来。要知道，以龙啸这个兽族人的体型，这里桌椅的大小还是挺合适的，所以他说站就站起来了，不像其他几个伙伴那样在椅子上滑稽的上来下去。 你说吧，龙啸。 我想问问瓦莱尔有没有武功啊？ 这一问题显然引起了大家共同的兴趣。长老笑了，抬头看着瓦莱尔。 哦，那你说说吧。 哦，我跟长老学了一些，算会一点皮毛哟。 瓦莱尔现在的声音仿佛柔和了很多，这在玄平听起来心里总觉得非常的舒服，是那种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声音。玄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瓦莱尔的声音，好像没什么原因，但就是觉得听着很舒服。 瓦莱尔很谦虚，他可是修炼了不少时间了，因为他生性好静，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总是跟我待在一起。这些年来在能力造诣上已经达到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了。 长老说着仰头看了看低头不语的瓦莱尔，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目前他在九域星智里实力属于四星战士。 啊，这么厉害。 原来九域星智的排行榜单是真的呀。 师父，给我们讲讲九域星智吧。我知道只有强者才能登上九域星智的榜单。 是啊，我们都只是听大人们偶尔说起，但他们从不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况。师父，给我们讲讲吧，讲讲吧。 对啊，据说只有极其不得了的人物才能上榜，据说连我们村的守护者都不在榜单上。师父，你就给我们讲讲吧。 瓦莱尔这么厉害， 讲讲吧，师父。 好，我讲啊，我简单讲讲。 听师父这么一说，几个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个九域星智，的确像你们说的那样，那是一个排行榜，是一个天下武功能力者的排行榜。这个榜啊，按照星级排列，分为十个等级，从入榜的一星等级一直向上，最高为十星等级，就是最厉害的人物，也是能力最强的人物啊。这个榜单的十级也被按照元素的叫法，从十级开始分别冠以金、木、水、火、土、风、雨、雷、电、雾的别称。这么看，瓦莱尔应该是处在雨星的等级上。 长老看了看大家对瓦莱尔崇拜的眼神，继续说道， 这 个榜啊，是由一个叫做御风者的民间组织评出的，它是根据每年各地的战事、赛事以及大事件中能力者的综合指数，按照一定的算法计算得出的，目前是个公认比较公正的能力者的排行。一般能力者都无法上榜，只有能力超强且在大事件中有足够的影响力的能力者才有可能上榜。 马莱尔，你好强好厉害啊。 大家崇拜的望着眼前这个巨大的魔族人，瓦莱尔虽然没有张开嘴巴，但却吐出了鞭子一样的舌头。这又是一种表情组合，这是在表示不好意思吗？这个魔族还真是个谜。 好了，孩子们，饭都凉了，咱们快吃饭吧。瓦莱尔做的饭可是很好吃的。 师父率先端起了碗，于是孩子终于开动了。其实大家早就饿了，毕竟是瓦莱尔做的饭，想想那杯诱人的汤就够了， 开吃吧。 哇，真是太好吃了。 瓦莱尔低下了头，又吐出了舌头。看来没错，这种表情就是代表不好意思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这个人要快乐，吃是一个好方法。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大脑啊可以分泌出一种物质叫多巴胺，这个东西就会使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今天来听听由李天琪小朋友带来的什么故事能让我们的多巴胺水平升高呢？ 我是李天琪，现就读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小一年级二班。我想和大家分享北京烤鸭的故事。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到了北京，人人都会去品尝北京烤鸭。北京烤鸭被誉为中华第一美味，历史可悠久了。据史书记载，烤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不过那时候还不叫烤鸭，叫制鸭。新中国成立前的北平人把烤鸭叫做烧鸭或烧鸭子。据说烤字是1946年齐白石创造的字。传说北京烤鸭起源于南京民间的金陵片皮鸭。明太祖定都南京后，片皮鸭被列入宫廷御膳。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片皮鸭的技艺也随之传到北京。清代时候，皇帝妃子们都爱吃烤鸭，民间也纷纷效仿，烤鸭就在北京流行开来。北京烤鸭使用北京特有的玉泉山白鸭，这种鸭子经过人工喂养，皮白肉嫩，十分可口。北京烤鸭的鼻祖是位于菜市口米市胡同的便宜坊，这家老字号始创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说便宜坊也是从南京迁来的，店招牌上曾经冠有金陵二字，不过如今这些都难以考证了。便宜坊采用焖炉烤鸭，焖炉就是用火烧炉，等火熄灭后再把鸭子放进去，用暗火烤出肉质细嫩肥而不腻的鸭子。明朝嘉靖兵部员外郎 杨继盛在便宜坊大快朵颐后留下了便宜坊三个大字，这块牌匾也流传至今。到了清代，便宜坊虽然多次更换老板，但生意一直兴隆，每天供不应求。就在便宜坊生意鼎盛时，前门肉食胡同悄然出现了另一家名叫全聚德的烤鸭店。全聚德掌柜杨寿山起初是一个卖鸡鸭的商贩，他有了些钱后，看到便宜坊生意兴旺，便也想开一家烤鸭店。1864年，他买下了一间自号为德聚全的水果铺子，经风水先生指点，改为全聚德。杨寿山另辟蹊径，发明了挂炉烤鸭，与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抗衡。杨寿山还花重金聘请了清朝宫廷御膳房的孙小辫师傅掌干。挂炉烤鸭用明火烤，烤出来的鸭子肉味清香，皮酥肉嫩。民国初年，全聚德又打破以往熟食铺子不卖饭做的规矩，成为一家以卖烤鸭为主的饭店。便宜坊见状，也开始卖起做来。如今以便宜坊为代表的焖炉烤鸭和以全聚德为代表的挂炉烤鸭已成为北京烤鸭的两大流派，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相比较于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我更喜欢全聚德的挂炉烤鸭，您呢？谢谢大家。 长城吃烤鸭，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多巴胺加倍分泌，快乐无边。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叫陈立新，1971年参加工作，专门从事涮羊肉的加工制作技艺。我呢是第4代代表性传承人， 给您上上菜品。